是我要音乐和啤酒，一点卑微，一点懦弱，可是从不退缩。每一个早晨，在都市的边缘，我是孤独的假面。晚上在音乐的光点，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 分割出

有幸福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。跟你的温柔比较，一切变得不重要。没有你，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